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啦，但係呢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呢，你就會發覺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成功個媽媽日本平湖人嚟。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係發生緊自己身上嘅嘢呢，其實我哋係唔知嘅，我哋係唔記得嘅。 美國遊客嚟到香港，當然佢會喺洛克道啊、酒吧街啊嗰度喺度消費啊等等，或者蘭桂坊啊咁樣。但係唔會因為咁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嘅商人嘅天下。文化旅遊，世道人心。我係劉世良， 我係邝明孙。三不管，逢星期一晚八點到九點直播。 好啦，大家又到呢個星期一嘅三不管嘅時間啦。咁呢就卡文呢，因為佢返咗去溫哥華，咁我諗相信有一段時間呢都係我自己主持住呢個節目先。咁因為屋企有急事啦，咁所以佢處理開嗰啲會員啊同埋捐助嗰啲嘅回覆呢，咁就可能要耽擱一段時間，咁大家多多包涵。咁首先呢就我哋今日呢段時間呢，我哋城寨嘅無論係短打啊或者我哋節目嘅收視率都係上升得好犀利。咁呢就去到 90K， 差唔多9萬啊 ,9 萬 ,90 嘅 ,9 萬幾啊，就嚟接近10萬呢有啲。咁多謝大家支持。咁亦都多咗好多5號嘅。咁大家記住啦，今日我呢件呢就係 ViuTV 嘅 T 恤嚟嘅。咁大家如果對於呢個節目有任何嘅意見去投訴嘅話呢，就記住你可以問下何君堯 ,ViuTV 嗰個嘅聯絡方法係乜嘢。咁因為我自己就冇呢個 ViuTV 嘅聯絡。咁大家記住啦，係ViuTV 嚟嘅。今日呢就開始之前呢就想講一講許智峰嗰單嘢先，咁然後先至進入我哋嘅主題。咁許智峰呢就喺裁判處呢就判咗三項控罪成立，咁呢就量刑呢就未定嘅，即係究竟係判社會服務令啦定係要坐監呢。咁如果佢坐監超過一個月呢，就加上立法會三分之二嘅動議呢，就可以呢褫奪佢嘅議員嘅資格。咁所以我喺今日晏晝已經即係發表咗我嘅睇法，我希望民主黨係一定要撐許智峰，千祈唔可以呢就係法治交上腦，就係覺得唉佢做錯嘢，所以呢就為求顯示自己民主黨點樣嘅道德上呢個形象上嘅高尚，所以呢就表決許智峰嘅係咪三分之二譴責嗰時呢就唔投票，千祈唔好，呢啲叫交上腦。因為許智峰的手法就算大家不認同都好，但是他的出發點是正確的。法庭到今天現在香港的法院呢，面對所有政治人物的時候呢，那個裁判官高等法院上訴庭到中審法院都是，中審法院好些，其他各級法院都說我們不考慮他動機的，犯法就是犯法。這樣的話呢，其實即是說你因為被人強姦反抗而殺了人，同你無端端走去殺人，或者兩個飲醉酒毆鬥殺人是一樣，殺人就是殺了人。咁香港唔知點解從幾時開始法庭已經去到嚴刑峻法，所謂嘅從嚴嚴打呢個咁嘅情況。許智峰呢單嘢好明顯嘅，我覺得係我自己做過立法會議員嘅助手，由1991年開始到1997年。我有大約六年嘅時間係喺議會行嚟行去嘅，其實咁呢就亦都呢就同行政處啊或者係好多政府部門嘅官員都認識，咁跟住有六年嘅時間就調轉個角色喺政府裏面做。我所理解所謂嘅拉票行為、狗仔隊嘅行為呢，係越演越烈，即係話嗰個釘人嘅地步嘅情況呢，是初初仲有所顧忌，有所顧忌嘅意思即係話喺 antechamber， 即係前廳呢，立法會議員休息嘅地方，咁呢就擺啲人喺度，咁呢就議員出入嗰時候就問下佢，喂啊 Fred Lee， 你話明去邊啊，咁樣記住投票喎，一陣間咁樣。 而家就唔係啦，去到纏繞方式，甚至係拍攝嗰啲議員喺邊度。呢個手法本身已經係一個相當之羞辱性，我覺得係得許智峰起嚟反抗，但許智峰反抗嘅方法可能大家唔認同，但係得佢一個起嚟反抗。當你俾人揸住部機係咁影嗰陣時候，而你係一個議員，佢只是一個行政處嘅政務主任嗰陣時候，唔係話因為佢係低唔低級嘅問題，嗰、那個係議會，議會係代表民意入去行使佢嘅職權去監督政府。你憑乜嘢嚟影住我呢？呢、這個絕對唔應該係政府官員喺議會裏面嘅職務，對唔住，呢個絕對唔應該係職務。如果個議員去廁所咁點呀？係咪跟住佢入去影住佢去廁所？嗰、那個政務主任淨係識得講許智峰，你唔好難為我，你唔好難為我。你有冇諗過大佬你攞住嗰幾皮嘢人工，十皮嘢人工，係做埋呢啲咁嘅嘢喺個議會裏面，你呢架所有 EO 職系嘅官員，甚至 AO 職系嘅官員，你哋自己有冇腦㗎？你哋判斷下你哋做緊啲乜嘢？你收嗰個納稅人嘅錢，你哋係公僕嚟嘅大佬啊！喺公僕裏面作一啲用手機傳媒監控議員嘅工作，然後你覺得不知羞恥，反而指出政府唔應該咁做嘅議員，就受到法庭嘅懲罰，隨時喪失議席不保。所以我再講一句，民主黨喺立法會表決譴責呢個許智峰或者褫奪佢議席嗰陣時候，一定要投票，一定要投反對票，因為呢個係不公義，同埋甚至我覺得係對所有議員嘅侮辱。建制派奴才走狗冇所謂，唾面自乾，因為佢後面有條水喉，一年鬥嗰成億幾嘢大佬民建聯，咁就你點樣侮辱佢都冇所謂嘅，因為呢啲人係冇自尊，眼中只有兩個哆啦沙喺度，係冇自尊冇尊嚴可言嘅，唾面自乾嘅呢啲人，俾黃志文召去訓話，訓完話出嚟繼續係當冇件事嘅，即係已經俾人遊論再遊論再遊論，即係已經好似阿烏維庸想講在城市論壇所說享受強姦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呢，是覺得無所謂的，即是變成是那些 AV 女優最後尾退出 AV 之前那些系列的了，已經是咁，所以呢就他們不會有反應。但是如果是泛民的議員，我想問一下大家，對於政府官員不可以說他們不嬲都是這樣的啦，那就對的，其實即非成事唔代表嗰個制度係正確，而唔應該去反對呢樣嘢嘅。所以雖然你話喺議員嘅行政會行立法會嘅行政嘅委員會裏面提出嗰陣時候，佢哋一定唔會去阻止嘅，因為陳維安表面上係立法會獨立嘅秘書處嘅秘書長，但係實際上就係受行政處甚至係中聯辦指揮嘅。我甚至覺得而家越演越烈嘅呢種監控，亦都係為咗驚西環拆天。你諗下，廖長江話嗰、那個咁樣嘅已經過硬嘅呢個國歌法嘅法案委員會留一次會都已經震咩呀，驚西環拆天，西環拆天咁就點啫。大佬原來佢哋所有人嘅政治命脈嗰、那個要害就係捏住喺西環嗰度，西環就係捏住佢要害，因為功能組別派邊個出選實際上係西環決定，包括廖長江，包括所有呢啲，只要西環話 no 換人換馬，你見到吳亮星即刻摸佬啦。點解呀？就係因為洗頭艇嘅講法，同埋喺東北財委會裏面太過窩囊，唔夠強硬嘛，咪摸佬囉。所以呢啲人點解咁怕西環拆天呢？就係咁嘅原因。而通過咁樣呢，西環就直接控制咗香港嘅立法會啦。呢啲狗仔隊，我甚至我想再講一次，究竟佢係服務緊行政處啊，定係服務緊西環呢？大家諗清楚。好啦，講完許智峰呢單嘢之後呢，繼續返嚟講下呢，上個禮拜呢呢個歐盟啊向呢個林鄭就發出呢個外交召會。咁而林鄭嘅反應呢就相當之串嘴串爆啦。咁就做咗兩個動作，都係外交問題嚟嘅。第一個動作就係首先就係召見德國嘅喺駐香港嘅駐任嘅領事。咁呢喺取得這個外交部駐港專員的同意底下， 即使人哋嘅領事外放假都好咧，署任領事照殺，照人嚟大鬧一頓。跟住盧偉聰再 follow up 就話德國點解唔問清楚警隊攞資料，睇下佢哋犯咗咩事等等，不哩不啦講埋啲咩廢話。好啦，刑啦，刑爆添啦，即係當然喺習近平眼中啦。咁然後跟住咧就到呢個歐盟啦，歐盟召會之後佢點講咧？佢就話：，歐盟成日都發呢啲外交召會㗎啦。個意思嗱，佢冇講啦，但係我所 read 到嘅意思就係、是、no big deal， 有乜咁大件事啫，係嘛？第二就係佢哋只不過係立場宣示啫，都冇講佢嘅意見，都冇討論空間。嗱，我唔知佢究竟係真傻定假痴啦。如果一個特首對外交嘅處理個水平係咁低嘅話咧，呢個係香港之禍，唔係香港之福。唔識就唔好做，唔識就唔好講。咁但係亦都反映到林鄭咧，即係今日我睇阿《蘋果日報》啊馮飛鉛嘅專欄就叫佢做呢個權俄，權俄即係話咧就係、是、晚清啊扶清滅洋嘅義和拳裏邊，義和拳即係練拳嘅，其實 boxer 嘛叫做英文 boxer uprising， 義和拳之亂裏邊咧嗰啲嘅練神打上身，然後咧就刀槍不入去拆鐵路、燒教堂、殺教士。攻打東交民航嘅北京嘅外交使館區嘅嗰啲嘅民粹上腦嘅土農民，就係為之權民啦。紅燈照係咩呢？就係、是、其中一個嘅領袖啦，就係、是、女人嚟㗎。大家唔明睇下徐克嘅第一集黃飛鴻就知㗎啦。其實好似唔知第一集定第二集，紅燈照呢就係呢嗰啲嘅戲曲裏面嘅人物，然後呢就請神上身之後呢就係、是、呢可以呢就係、是協助慈禧太后對抗西方嘅。咁林鄭月娥點樣叫權俄呢？咁當然就係義和拳之首啦，義和拳就係民粹反西方啦。咁呢個比喻呢我覺得係相當之貼切嘅。咁所以今日呢我就揾咗一張蘋果日報呢喺建軍大業嘅首映禮裏面呢林鄭出席呢個首映禮嗰張相。嘩厲害，唔單止紅光閃閃，有啲人仲話喂講還講，唔好鋪相得唔得啊？咁樣就係、是、要俾你睇下嗰張相，紅衫加黑絲，再加老江湖式嘅步伐，簡直冇得比啊！我覺得入型入格啊！呢、這個紅燈照嘅形象。好啦，呢、這個紅色特首究竟佢知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嘅咧？咁我相信咧，佢唔係為咗香港做，佢係為咗自己做嘅。佢而家所做嘅嘢。包括呢個法案提出以嚟，所有反對嘅都係廢話。所有外國反對嘅意見都係因為少數人嘅誤導，即係講緊馬丁同阿陳太，可以誤導特朗普、歐盟同佩奧等等，都係因為馬丁同陳太。如果係咁嘅話，馬丁同陳太應該就唔係人嚟嘅，應該係神嚟嘅其實。咁跟住就嗰啲嘅香港反對嘅人，亦都係因為一知半解、人民亦雲等等。咁嗱，已經串嘴到咁嘅地步都好少有嘅，其實即係捍衛呢個所謂嘅面子尊嚴，同埋同時佢覺得自己啊，我覺得係捍衛緊中國大陸司法陽光司法法治嘅尊嚴，所以就上曬身啦。嗱，如果冇呢一 part 咧，我相信咧佢嗰個左嘅形象咧係唔會咁突出嘅。但係佢而家呢個左嘅形象已經突出到一個地步咧，喺國際上啊，甚至已經被視為咧係一個紅色特首。昨日我在这个湾仔的循道卫理教会的座谈会，就是这个香港高教界的组织，就是办的，成名就主持啦。我自己都提到这件事，提到一个观点，其实我刚刚把link放在 Facebook 那里，就是现在美国的外交贵刊已经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香港变成一个红色城市，究竟而家求在西方幾時可以下定決心制裁香港？嗱，呢個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幾 alarming 一個警號，已經係一個即係點講都唔止警號㗎啦，已經係就嚟出紅牌㗎啦。我覺得黃牌已經出咗㗎啦。其實歐盟嘅外交召會啦，跨黨派七個國會美國國會議員嘅聯合聲明啦，蓬佩奧嘅聲明啦等等，其實黃牌已經出曬㗎啦，西方。林鄭仲覺得佢哋係受到誤導，跟住個張建中個契弟仲話外國商會見完之後有啲人即刻表態支持，跟住人哋問佢咁邊個商會呀、啊、又唔敢講喎、 係咪跟住又話嗰啲你都知啦，費事人哋尷尬啦咁。即係有陣時見到呢啲咁嘅契弟呢，你唔單止想車巴佢嘅，其實應該就一督痰吐落佢嗰度。即係嗰個咁嘅死人樣呢，即係不知羞恥四個字寫喺個頭上。好啦，根本上香港從來就算 even 董建華都好啦，佢從來都唔 position 香港係一個咁樣嘅喺啲政治問題搶出嚟，搶住出嚟要捍衛國家尊嚴嘅，係有原因嘅。其實唔係因為佢哋愛唔愛國，嗱呢個同董建華愛國係人都知㗎啦。但係點解佢都唔去搶住做呢啲嘢呢？呢個純粹係一個為咗香港利益嘅一個有意識嘅戰略嘅選擇嚟嘅。因為香港係一個食四方飯嘅城市，香港亦都係呢係靠 FDI 外來嘅投資，資金進出自由，亦都係人流旅遊業，我哋嘅香港人可以免簽證去世界各地，資金流出流入好快，嚟營商嘅嗰個限制好少，税收亦都相當之低，我哋正正就喺呢幾方面同新加坡係作出一個長達30年嘅競爭。喺回歸前後80年代開始，新加坡已經希望一路貼近香港喺呢方面，你減税我又減税，你減嗰個嘅公司利得税我又再減多啲，你睇到嘅其實睇住你嚟打嘅新加坡而家係。但香港點解一路捏住呢？其實係有原因嘅，因為始終新加坡喺李光耀家族管治底下嗰個司法獨立係受到批評，包括佢哋過去經常用誹謗罪去控告嗰啲外國嘅媒體，包括好多嘅呢啲嘅所謂對於自己新加坡嘅意見人士嘅壓制等等呢啲嘢咧，係令到整體新加坡嘅形象係比唔上香港。嗱，呢個係喺國際上嘅形象，所以香港嘅老本係在於喺英治時代，我哋係 Commonwealth 裏面嘅成員。而呢個 Commonwealth 嘅成員咧，你見到我哋國泰航空公司開個航線，你就知噶啦。點解到今日仲有飛 Colombo 咧？因為大家其實係Commonwealth 嘛，非約翰內斯堡 Commonwealth 嘛，非 Calcutta 加爾各答呢，印度呢 Commonwealth 嘛，甚至非 Kathmandu 加德滿都。這個就是我們香港過去的崛起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在西方世界裏面被視為英聯邦的一員，然後到80年代起草基本法，聯合聲明頒布的時候，我們承諾向西方作出承諾，我哋係保有香港呢個制度。嗱，呢個雖然中國外交部話呢個聯合聲明係歷史文獻，不過喺西方嚟講，嗰個係一個承諾，嗰個承諾亦都係同時一個條件，佢哋願意給予香港特別嘅待遇，唔將香港視為廣州、上海，係因為中英雙方向國際社會作出一個承諾，就係除咗國防外交之外，其他嘅嘢香港係實現高度自治。原有的制度不變，行普通法，有獨立的司法制度，然後你對香港人走數，西方很多時候為了利益隻眼開隻眼閉。但是香港過去由董建華到曾蔭權都是 position 香港是一個親西方的城市。董建華你聽他講英文的演詞呢，實際上是談笑風生的，跟他講廣東話甩甩咳咳的情況是很不同的，始終是一個見過世面的商人。董建華是一個細個跟著董浩雲在西方見到很多政治領袖人物，曾蔭權是做過亞洲發展銀行，做過 ETO 外派，跟著英國佬後面見過世面的人，參與過很多的貿易談判，做工業處的年代等等。這些人當他們去到西方社會裏面，很簡單的，你跟這個華爾街日報或者紐約時報的 editorial board 見面的時候，大家坐在這裡聊天，你不可能很 uptight 地逐樣逐樣在這裡解釋，在這裡 rebuttal 別人。我記得在97年之前 CNN 的一個王牌的清談節目 Larry King 來香港做一集，當日我在現場看的，對手就是曾鈺成、李柱明。曾鈺成那種就是很謹小慎微，雖然他英文是流利的，比陸仲雄的英文是好100倍，比陳偉霆的英文好1000倍，但是呢在鬼佬角度來講，他 佢係好著緊去解釋好多嘢，話俾人聽中國唔係想香港衰，我哋將來97之後會點好點好點好。嗱，李柱銘就好簡單嘅，我覺得始終大狀嘅訓練就係咁，談笑風生，中間講一兩句笑話，主要嗰一兩個觀點不斷重複，但係個 speech act 本身係俾人感覺到佢係充滿自信，同埋係屬於西方認可嘅嗰種嘅 elite。嗱，兩樣嘢嚟嘅，我覺得係曾玉成嘅英文無論講成點都好，喺外國嘅觀眾眼中，佢就係一個不斷幫共產黨辯解嘅一個喋喋不休嘅人。嗱，董建華同曾蔭權喺外國都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曾蔭權你睇到嘅喺 World Economic Forum 所講，去到大會講嘢咧，一樣係談笑風生。呢個就係香港過去我哋點解要咁樣去 position 香港，去將個紅色嗰陣味一路一路將佢淡化，甚至希望唔希望西方嘅媒體或者西方嘅政府或者大嘅企業係對香港惹上嗰陣共產味敬而遠之，自己香港都敬而遠之。過去我相信廖輝、曾慶紅甚至江澤民佢係了解嘅，所以佢容許香港咁樣做，因為佢知道當你惹上嗰陣味之後呢，你就失去咗在國際社會裏面你那個的回旋的空間了。這個就等於華為一樣，我昨天我在循道的講座裏面我沒有詳細解釋這件事，我就說華為和香港是很相似，為什麼他現在華為在西方的形象會一落千丈，是因為當中共不斷用一種鼓毒鼓吹一種民粹的語言去撐華為嗰陣時候，華為就死得仲快。嗰啲向太啊，嗰啲用 iPhone upload 叫人用華為嗰啲人咧，其實就送華為去死嘅。呢叫愛國賊，愛國賊就係義和團，方死你唔死。好簡單，我上一集裏面喺城寨短打講過，呢個係一個科技冷戰。呢個科技冷戰，美國忍受咗中國封鎖佢哋自己國內市場十年。加入 WTO 之後不開放市場，因為美國相信只要隨著中國富裕起上來，中產階級崛起，民營企業家崛起，共產黨必定會走向自由化，同時會同這些的新興的精英階層分權，那中國就會慢慢接近西方的核心價值。好了，到2012年開始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說黃之鋒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來的，當時第一個跳出來反對中國模式，反對浸會那本由薛鳳璇編的國民教育手冊，表面上是反國教，實際上是反國教裏面的內容嘛。國教是沒有問題的，國民教育你教什麼而已，他教的就是說、哎、我們要行西方，不行西方那套的核心價值的模式，我們只要堅持著中國模式，什麼無私啊什麼啊，中國可以強大發展你上來。當時香港人已經看出這套中國模式是不 work 的，但很多人將個問題將它擺在另外一邊，就是說洗腦國民教育，而不是看個餡，看個餡就是什麼批判中國模式這件事。而甚至很多時候當時美國很多親華的智庫學者都推崇中國模式，大家如果有留意，我自己的出版社已經 出過一本書叫做《沒有中國模式》，世界上是沒有中國模式這件事，有四小龍的模式，中國模式是源自於亞洲四小龍的模式，都是在一個所謂的專制獨裁的政權，用發展作為政府的目標，在出口、進口替代、出口導向的轉移的過程裏面很成功，相比起拉丁美洲由跨國企業進入市場控制當地的經濟，四小龍的模式明顯在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講是比拉丁美洲的依賴發展是成功很多。在80年代我們叫做顯學，剛剛好我那時候就是讀緊社會學的研究院，就是念緊這個Chamberlain Johnson 這班的學者 ,Ezra Vogel, 即是吹捧鄧小平的這個其中一個哈佛的學者，對廣東模式推崇備至，就是講緊亞洲四小龍，而中共就是將四小龍的模式將它成大了 N 倍。當時的研究 日本就是講緊呢個 MITI 通產省點樣領導呢個嘅日本經濟發展。同樣而家講緊嘅係共產黨點樣用黨嘅機器去推動經濟發展，通過保護自己市場，壯大自己企業，參與全球競爭。但是後面有個假設是什麼呢？大家如果望返四小龍的發展的經歷，他們都是在80年代90年代開始實現了民主改革和轉型。南韓在漢城奧運之後實現了民主改革，結果當昔日的政治犯成功當選南韓的總統，這個盧泰愚，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盧泰愚，交出政權最後什麼一個軍方的領導，相信後面就是美國發功了，然後跟著到1989年很快到90年代初的台灣，李登輝實現了這個寧靜的革命，是不流血的情況底下完成了憲政民主的改革，我相信背後亦都是美國發功。新加坡一個 city state 仍然是李家天下，不過慢慢由一個高壓的獨裁政權轉型成為一個叫做威權體制，我們叫做 soft authoritarian 軟性的威權體制，都不是說野野都拉人封艇。這個就是四小龍由朴正熙的漢江奇蹟，朴正熙就是南韓的獨裁者實現漢江奇蹟，然後台灣就是蔣經國、蔣介石父子，過中共 exactly 就在2012年就宣布我們是會加入國際競爭，不過我們不會走代議政制自由化西方民主的道路，我們要走自己獨裁的統治一路下去，無論你叫他們什麼名字都好，什麼新時代習近平社會主義思想或者社會主義蔡佳龍四個堅持好，什麼名字都是假，總之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繼續下去好了，所以我就是說美國一路忍他不是不知道他偷東西，不是不知道他抄東西，甚至亦都知道他根本就是阻止美國的科技企業入去中國的市場來去壯大自己，然後去參與國際競爭，直至到他要叫陣美國，挑戰美國的世界秩序的權威。這樣的話在2008年之後，我相信美國朝野就已經開始醞釀對中國的強硬政策，亦都是奧巴馬第二任之後所出現的所謂重返亞洲的戰略。整個醞釀的過程在奧巴馬的第二任的下半期已經開始了。如果不是你很難解釋為什麼今天 Donald Trump 做的事是 cross 政黨 cross 國會行政當局和國會，橫跨兩黨，橫跨行政立法，再加上什麼橫跨企業界和軍方，這個才恐怖，是橫跨軍方和企業界。你想想貿易戰直接損害利益的就是企業界，以往美國政府想強硬的時候，大量在中國投資的美國企業是會影響他們政府外交，而當中國政府問這些美國的商人喂我們的制度怎樣怎樣，他們都不會說真話，為什麼？因為他不敢 upset 共產黨，而他相信滿星發大財繼續在這個中國大陸裡面賺食，這個就是所謂奧巴馬年代的美國企業大企業在中國市場的行為。但是為什麼會改變呢？這件事不是因為 Donald Trump 一個人的改變來的，我覺得 Donald Trump 出權是因為後面整個基礎已經出現了一個根本性的改變，而中國是對這件事作出一個誤判，從而去到今日這個困局，甚至將香港綁上去這個和美國鬥爭的戰車裡面，是因為一個誤判。這個誤判是他只要覺得繼續維持這個所謂 China-America， 大家在這個的貿易上面我買多一些你的東西，甚至是什麼呢？甚至是用個人的關係討好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當選之後呢，中國第一個誤判就覺得他是一個 pragmatic 到不得了的商人，還寫了一本書叫做最近好像叫做 The Art of Deal， 覺得自己是一個 Deal Maker， The King of Deal Maker，這樣就最容易化為啦。共產黨不怕你精，不怕你傻，最怕你不來，你肯傾就得㗎啦，因為佢大把人仔嘛，大把利益俾你 Donald Trump 啊、伊曼卡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咪搞掂咯。一路都係咁諗嘅其實。不過你睇下 Donald Trump 而家起用嗰啲人， 很多人初初笑他，全部都是二流的人物，又不是美國政壇主流等等。但是萊澤希特首貿易談判代表曾經處理過和日本在汽車問題、在貿易問題裏面的摩擦，最終導致到日本出現大規模的經濟崩潰，在廣場協議之後，然後整個90年代所謂迷失20年，萊澤希特就是當時和這個日本進行貿易談判的人。博明，我經常都說這個人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98年開始住北京，是華爾街日報的住北京的記者，是第一身在前線裏面了解中國國情的人，不是以前包括國家安全顧問這個布殊年代 Condoleezza Rice 這些學者來賴斯這些在大學裏面研究蘇聯，這些全部是第一線。另外一個 CIA 的情報官員， CIA 中央情報局，就是現在 Hudson Institute 的這個主任，就是這個 Fuseberry 這些全部都是影響緊今日對華政策的一些重要的人物。而當 foreign policy 提出就話係咪制裁香港嗰陣時呢， is for real， 係會發生嘅，我覺得唔係流嘅真係。而我相信林鄭月娥嘅腦嘅細胞係唔夠數嘅，成日都有個咁樣嘅圈喺度轉下轉下。一個1970年港大畢業嘅香港人，第一除咗你係國粹派之外，你對世界政治係相當無知嘅，入讀港大嗰啲恕我直言。因為你睇下港大1970年嘅學生讀咩書，你就知㗎喇。除咗無派學生會讀多啲其他書，不過呢就讀壞腦，其他嗰啲對國際政治係相當無知嘅人，特別係讀嗰啲 social work 啊嗰啲咁嘅人呢，基本上亦都係呢眼中呢就唔理個世界大事嘅，其實對中國亦都只有一種嘅無知嘅所謂樸素嘅民族感情。跟住入咗政府做 AO，在 AO 的工作裏面呢是不需要你對世界有認知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只是一粒工作的螺絲釘，真正決策的是英國人，是就是那些的夏鼎基啊，就是那些的霍德啊，就是那些的這個的財政司這個麥高樂啊等等這些，或者扎克城啊這些。所以90年代的 AO 訓練呢就是衝衝衝，所謂好打得就是老闆叫了你用，你唔好問，你做就得㗎喇。當日好打得呢個嘅名號，即係今日我哋叫做權俄紅燈照啦。當日好打得呢個名號係邊個俾嘅呢？大家知唔知道？就係而家喺監獄裏面嘅許仕仁。所以我對於馮希乾所講嘅所謂引述呢個高人話權俄嘅命數係黑上司呢，係絕對認同嘅。他不只是黑死曾蔭權，他真正黑死那個其實是 Rafael Hui， 是許仕仁。當日調了他回來，由英國調回來做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及 Q 住何志平就是他了。何志平就是當時在董任內裏面的民政事務局的問責官員，民政事務局長了。何志平當然就被他卡死了，結果第一個黑死的上司就是何志平了。究竟會不會死於紐約獄中呢？可能如果是的話呢，我現在給多兩條料的馮希乾就是這樣。第一個是何志平，跟著 Rafael Hui 就 recommend， 當時 Rafael 就是做這個董去曾來，董建華腳痛下台，曾蔭權上台做特首的時候呢， Rafael 就是政務司司長，而他就是一手提拔林鄭月娥開始一個超級局長的位置，就叫發展局長，由他去掌管地政、建築、土地供應、房屋，全部集於一身。這個局長的權是甚至大過當時的政務司司長之後許仕仁之後的唐英年，所以他眼中唐英年就是一個廢柴，其實根本就不將他放在眼內。但是結果大家見到 Rafael 的下場，亦都見到呢個 Donald 曾嘅下場。點解佢會呢個叫做黑死上司嘅命格呢？我就唔信呢啲所謂嘅睇相命數啊等等呢啲咁嘅嘢，我信係同個人有關。當佢表現出好打得嗰陣時呢， 呢種人係會得到上司賞識嘅，所以亦都會將佢擺喺啲重要嘅位置裏面。如果大家唔熟悉名數名利嘅話咧，睇《三國演義》得噶啦，《三國演義》。大家熟讀《三國演義》就知道邊種人有呢種性格，呂布。呂布就係呢種性格啦，邊個用佢邊個死，所以最尾殺呂布就有原因嘅，不能用嘅呢啲人係，係嘛？唔係功唔功高蓋主啊，而係佢嗰種執行到底去到盡，到最後尾，當佢覺得另外有一個人佢可以攀附上去，佢就會犧牲舊主，然後就為咗實現自己更高嘅政治野心。所以呢種就係呢類人嘅性格嚟嘅，其實。所以佢唔係因為佢有個咩偉大嘅民族復興使命，好多人以為林鄭月娥係咪相信呢種屈辱式、雪恥式嘅民族主義啊等等，民粹主義、習近平民粹主義啊等等咧？我覺得都唔係，佢根本冇咁嘅腦細胞，冇咁嘅所謂民粹主義，其實。你都要有足夠的在政治上的一些的修養，你才可以去 acquire 去接受這個的所謂民粹主義 as 你的 political agenda。 那你都有花一定的，自己有花一定的內功才行嘛。但這個人是完全沒有這些內功，他有的就是什麼呢？呂布的性格，只要我將老闆交託給我的事情做到盡做到絕，然後我就可以得到這個功勳，得到公分之後我就等下一個機會。你留意一下，他在英國回來，當時在董建華的年代，他聲稱說要去倫敦去陪個仔讀書，就申請了去 ETO 當時的駐倫敦辦事處，那個位置其實沒有做的，其實97之後，因為根本中共亦都不希望特區政府同倫敦再有什麼聯繫，所以每年就可能鄧蓮如搞些什麼香港節啊那些東西，就去招呼一下這些樣的權貴啊這樣，或者阿董去訪問嗰陣時候就去幫佢買阿餸啊，幫阿董太去買阿雞啊，去唐人街啊呢啲咁嘅嘢嘅啫。咁啊亦都唔係啲咩新鮮嘅嘢，係真嘅，其實唔係講笑嘅。我有個朋友以前喺 ETO 係做美國嘅 ETO 嘅，真係幫阿董太買餸嘅嘢。好啦，得到重用翻嚟，翻嚟有任務，點解？因為想卡住董班子裏面嗰啲嘅撲街，所以第一個誅殺嘅就係何志平。然後到他上位，投靠許仕仁上位，他從來都不是懂陳太的馬房，陳太重用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實即是手袋黨是什麼人，全部已經不再黐埋去現有推行問責制之後，全部準備要是就提早退休，要是就夠鐘走人，全部不坐風眼位的，全部是手袋黨來的，因為他根本就相當之厭惡這個問責制，陳太是因為這樣而走的嘛。好了，然後再投靠，通過許仕仁投靠曾蔭權，成功爬了上去，去到篤定唐英年做特首的時候，他就接受蘋果日報訪問，然後再搞出之前再搞出一單新界拆僭建，大家可能不記得了，臨門鄭氏就是這樣來的，就是高佬和地燒他的指責公仔，走去對付新界僭建。當時唐英年說，喂，你這樣起開個蜜蜂鬥死梗的，怎麼入村賊呢？不行，總之就是香港一套制度，當他覺得自己不想留任，為什麼呢？因為唐英年已經陰點了當時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就是林瑞麟做這個政務司司長，他沒有可能接受林瑞麟爬過他頭，所以就不撈，不撈就踢散他，踢散他什麼？為了純粹為了個人的形象，好打得就是這樣，打新界佬，所以我經常都說的，如果你細心去看看，好打得每一次都是打平民老百姓的，其實從來都沒有打過權貴。新界僭建，我想問一下這位紅色特首有沒有執行過，現在有沒有拆過那些村第四層、第五層嗰啲僭建啦，大家打上去 Google 睇下屋宇署喺新界執法嘅情況就知㗎啦，其實係從來都冇執行過，點解呀？ 因為唐英年林瑞麟組合冧咗檔，而佢就繼何志平、Rafael Hui、曾蔭權、唐英年。唐英年寫咩？寫僭建，寫僭建，所以點止黑死一件曾蔭權，唐英年係死於僭建，喺政治上係俾林鄭摧毀嘅佢嘅政治前途位。然後佢接咗政務司司長第二把交椅個位，就唔再提新界僭建啦，係咪？咩修訂丁屋政策，全部都話吹下水嘅啫，咁唔再掂啊！然後第五個黑死嘅就係689啦。689任內乜嘢都做唔到，因為實際上嗰啲兵實際上係控制喺林鄭月娥手上。鑊就689加邵善波加馮偉剛，呢個叫做左嘴三人組就孭曬，因為形象臭嘛。大家就覺得林太就含辛茹苦，頂得好辛苦，甚至喺出面同啲政黨將梁振英做嘅嘢同政黨講，然後暗示自己點樣頂得辛苦，大家對佢寄予無限嘅同情。喺林喺呢個689嘅淫威下面，對林鄭寄予無限嘅同情。直至到上面一人 DQ689， 而 DQ689 嗰時候，我相信中共是曾經考慮過曾俊華的。以我認識的胡蘇，如果當他完全沒有希望的時候，他是不會去馬的，其實在某個時間裏面是考慮過他，但很快，而我估計沒內幕消息，可能在 interview 裏面中央提出幾項的任務，有人答應，有人不答應，答應的就跑出了。所以這個就變成是最後尾曾俊華盡地一煲，學了唐英年，真的臨尾盡地一煲懟他一鑊，就是這樣了。如果他協高民意上場的話，香港死得還快。林榮基說這兩年來是斷崖式的沉淪，兩年，如果他當時協高民望上場，一年就已經迅速沉淪了。好了，現在去到已經是最大粒了，權傾朝野了，在香港。你看他眼中他對黃志文怎麼看呢？大家在慈山寺李嘉誠握手的一幕是絕對可以看得到的了。而他現在只是取悅一個人，我一直都是這麼說，那個人就是習近平。為什麼要將香港綁上這個反西方的戰車呢？亦都是取悅這個習近平，這個是個人的政治利益，不是香港的利益。你推銷，就算你說中央落了 order 要搞這個送中，你可以用另外一做一套的嘴臉，苦口婆心扮這個苦白宴式的家屬都得的，而不是一個青燈照紅燈照上身的義和團特首嘛。你做義和團特首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習近平就不是只要看結果，還要看你表演的過程，懂不懂講政治，敢不敢 defend 國家的尊嚴。他講來講去就是說人家好利用這個送中條例去批評中國司法咯。喂，如果你是習近平見到你鋸曬喎，真係。即係話佢條僆走出嚟講，你唔好鬧我大佬啊，你鬧我大佬信唔信我劈你啊，我劈你全家添啊。咪就係咁。所以你做大佬嘅你真係心都鋸喎，有啲咁嘅細嘅真係。短期內一定會。但係呢種咁樣嘅紅色形象，正正我頭先一開始所講，就唔係香港過去咁多年在 Commonwealth System 一路打滾一路發展的 networking， 在世界組織的 networking 的形象。因為如果當你 position 自己一個紅色城市的時候，世界組織就會踢你走了。我們先休息一陣，休息之前告訴大家，我們城寨就有一個新 version 的 apps 出了的，大家就去這個，如果你 Android 的手機，大家看到了這邊，就如果你 Android 的手機你就去這個裡面，是的，咁呢就係 Android 手機去呢個 Google Play 啦，如果你 iPhone 嘅話就去呢個 iTunes 啦，咁呢就可以 scan 咗之後呢，你就可以揀 你係咩手機你就揀，揀咗入去之後呢 install 咁就得㗎啦，舊嘅唔使產嘅，自動 update。咁update咗有咩好處呢，就係、是、以後好多網上面報名呀等等，入會呀等等呢，就可以通過呢個 apps 去完成啦，就唔使等我呢啲其實 IT 盲喺嗰個iPad 嗰度摸一大輪，跟住又 delete 埋個 file 啊呢啲咁嘅嘢又會再出現嘅。咁所以記住呀，呢個 scanly 快啲 scan 呢個嘅我哋城寨嘅 apps 嘅新版本城寨 apps。咁如果你話我唔識點樣 scan 呢段片個 QR code， 咁呢你就可以去返我哋 Facebook， 我哋就 post 咗兩條 link 喺度嘅，一個就係、是、蘋果版 iPhone 手機，一個就係 Android 版嘅。咁呢就如果華為將來有第三個 operation system 呢，對唔住我哋係唔會做㗎啦，已經係即係呢個鴻蒙版呢，有聽眾問會唔會有鴻蒙版嘅呢個 apps 呢，咁樣咁啊對唔住啦，華為手機將來會係我諗除咗大陸之外冇人用嘅，咁所以呢就亦都唔會花時間去做㗎啦。咁我休息一陣先，返嚟再講下究竟上咗呢個紅色戰車之後香港會變成點，而我哋可以點呢。 呢隻呢係台灣愛文芒，佢係經過農藥檢測嘅，即係不含農藥，係用有機肥料灌溉嘅，有機生果嚟嘅。而且呢同女宋芒唔同，女宋芒呢其實你見到啲綠嘅生果運嚟嗰度呢牛熟嘅，個質感呢係芒果嘅質感嚟嘅，同嗰啲蘋果芒呢係唔同嘅，我係芒果嘅專家嚟喎。但佢又帶有一啲蘋果嘅香味，同嗰啲蘋果芒呢就完全唔同嘅。咁而家呢可以喺網度或者門市呢就訂購嘅，你 check 下網度，啲人賣好貴嘅，呢啲550蚊，我哋呢就399蚊。